也使你恍然大悟，那些年所付出的努力只是对未知世界的祈求和排解寂寞的方式，而不是拼了命去实现的梦想。是的，你又长大了一点点，看透了一点点，也渐渐庸俗了那么一点点。这里是九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薛之谦的歌曲《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在沉默。

忆当天三岁的薄板糖。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赵传的第一张个人国语专辑《我很丑却很温柔》，初日提音便狂销了30万张，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路线。因为这首歌，赵传被打上了丑的烙印。只要一提及他，人们想到的第一个形容词就是丑，但同时人们也被这个用生命在高歌的歌手所吸引。而且事实证明，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除了是调侃，更是一种坚韧的精神，鼓励人们勇渡湍急的生命之河。作为赵传的音乐挚友，李宗盛是赵传成名路上不可或缺的人物。据传当初两个人因为音乐创作的去留曾经激烈的争执过，乃至纷纷的对跪。当年赵传通过《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是一只小小鸟》迎来了事业的巅峰。身为音乐制作人的李宗盛来看他的演唱会，看着赵传投入的演唱，台下歌迷的热情欢呼，以及蜂拥着要上台献花甚至献吻的姑娘们，李宗盛开始浮想联翩，觉得台上的这个人似乎什么都有了。那个时候老赵是非常空前的一个状态，于是我就编了一个故事，一个男生爬上了事业的巅峰以后，他的妞却跑了。就凭着这样的一点灵感，一点嫉妒心，李宗盛创作了那首经典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张卫健曾经说过自己与妻子张倩当初闹分手半年之后，在午夜的出租车上意外听到了这首歌，不禁泪流满面。后来他们和好了，结婚了，爱人失而复得。我想，这也许也是音乐的一种力量吧。 每一个早晨，从都市的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的是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 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

据统计，仅在非洲北部的沿海地区，每年就有超过620万只的迁徙途中的鸟类被非法捕获，其中近三分之一死亡。在地中海沿岸的20多个国家，每年惨遭非法捕杀的候鸟数量高达2500万只。自古以来，鸟类对于人类就是一种资源。谈到鸟类和人类的关系，重点似乎就落到了食物和观赏这两点上。体型巨大不会飞行的渡渡鸟，在被人类发现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便由于过度的捕杀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彻底灭绝，成为了除恐龙之外最著名的已灭绝动物。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要爱护环境和保护野生动物，不要让渡渡鸟的悲剧再次发生。 走

荆棘与走平原， 深情的笑脸。 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不多，为何还 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近期南方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造成广东广西多个地方出现不同程度内涝。目前国家防总已向广东广西派出三个工作组，在当地协助指导开展防御工作。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据国家海关总署网站消息，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42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20.3%，贸易顺差7150亿元，收窄26.2%。记者了解到，北京和廊坊将携手打造建设一所高水平的、有特色的创新型医院。此外，首都儿研所还将与廊坊市合作共建儿童发展中心项目。首都机场相关负责人透露，除了加强人员巡逻检查之外，目前已经开始安装监测设备，严防跑道两端等关键区域被无人机侵入。同时，本地地方法规也在修订中，无人机黑飞将被明确禁止。 中的思念，关上手机的电源，不在半夜为谁失眠。当爱情枯萎之前，再多灌溉都不对，养分太少而凋谢，不能责怪任何季节。抱歉，眼泪也不必为了纪念。是不是我们该忘了最爱的一刻，找不回每次拥抱缺少的温热。也许是我一直拉着，继续曲折，早就无法愈合。是不是我们该忘了最当初的快乐？当一切宽容与配合换来挫折，所以我们应该忘了。有时候的幸福很远了，所以再见了。 郭采洁，该忘了。自出道以来，郭采洁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小小只的可爱萝莉形象，而作为歌手，她独特的嗓音穿透力极强，作为演员，她也是那个灵巧的女王。很多人因为一个角色而认识了她，却并不知道郭采洁也是具有一定的演唱水平的。这里是九九都市夜归人，再来听一个也是一个很会唱歌的演员陈坤，淡淡忧郁。 一辈子活在过去，还有很多要经历，有时候爱情太投入会丧失判断力。你该明白爱情的毒性，拥有过就已经足够，没有谁非谁不行。 Yo， 十五中很正常，多爱几次就习惯，在你身边一模一样，几百万人的状况，我不怀疑你有毅力， 这是何必，不想看你这样浪费还有呼吸的生命。 失去你，我好像一直住在寂寞隔壁，

何止这样的怀疑，也最让我伤心。我多想告诉你我爱你的坚定，我的爱如此肯定，你别怀疑。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今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 Made in China 渗透到了世界上的每个国家，中国产销量高居全球榜首的产品数以百计，同时中国企业进入财富世界五百强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2016年已经达到了110家，排名第二。但是2016年世界品牌五百强的排行榜当中，入选的中国品牌却仅有36家，排名第五。由于没有品牌或者是品牌影响力太低，作为制造大国、经济大国、品牌小国的中国，几十年以来只能一直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为了重振中国制造的雄风，掀起中国制造的脊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2016年的6月20日，国务院正式向全国发布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重要文件。在这一份关于中国品牌建设与发展等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当中，国务院表态自主品牌建设，提出包括设立中国品牌日，大力宣传知名自主品牌，讲好中国品牌故事，提高自主品牌影响力和认知度。在这样一份重要的国策性文件发布不到一年的日子里，2017年4月24日，国务院发文，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品牌日的批复，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的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今天是2017年5月10日，也是政策实施后的第一个中国品牌日。可以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批能够在全球市场上代表国家形象来参与商业竞争、文化交流的国家品牌。国家媒体更是无疑肩负起了国家品牌塑造和传播的这样一个历史使命。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借船出海，成为了中国企业新的课题。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老板说作为一档用声音讲述创业故事的栏目，更将会支持中国品牌，为中国品牌助力。2017年，我们将继续讲述中国品牌的创业故事，分享创业经验，再次扬帆出海，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品牌，让百年老字号在世界的舞台上更加耀眼。

想过我，想普通交朋友，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有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如果你想起我，你会想到什么？ 你知道吗？全世界10000多种鸟类当中，有19%是候鸟。据估计，每年迁徙的候鸟数量高达500亿，构成了大自然的一大奇观。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8月15雁门开，雁儿头上带霜来，描述的就是大雁随着季节的变换南迁北袭的壮观景象。然而随着人类对鸟类的大肆捕捉和猎杀，原本穿越饥寒寻找温暖的迁徙已成为无数候鸟的不归路。一些利欲熏心的人们在候鸟的迁徙路上设下了各种的陷阱，用火枪、竹竿、强力胶水和大网对他们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捕杀。今天969，我是亚威，世界候鸟日，愿世界上所有的小鸟都能够平平安安地展翅飞翔，而且越飞越高。 一秒的安慰，是我想你的字。 寂寞的夜，我发现对你总不够体贴，一秒的安慰是那思念的滋味，每天的滋味给你力气面对，温柔的安慰让它流入你的心扉，机会去体会生命里有你多美。 此刻，唯你相伴。